写首歌曲，发自我心灵，歌声灌注了生命，抱着歌词，用笔尖写尽世情，满载热诚想你共鸣。有你伴奏，悠然哼着真音乐，音符悦耳动听。真的音乐，空气中齐转中，编织了我的心弦声，都可以引起你和夜。 真音乐主持香雪维、张碧然。 直播室里面就有我张碧然、陈雪怀和卢国尖的。卢国尖你好。 你好。 我们上个星期都讲过，你除了写过大路情歌之外，也都写了很多小路的情歌。讲到情歌的创作，我记得你在80年代初都发起过这个非情歌运动的。 是啊，我都搞过这样的运动。 觉得太多情歌了，市面上。 自己写得多，写得厌了，写情歌写了。首首一样，首首都是情歌。是咁要求，冇第二啲要求。嗯，我都有啲厌啦，觉得冇乜出路，写写下就好似冇乜题材啲写。情歌，你大路写过，小路写过，唔知仲有啲咩路。 点解你突然间会咁做呢？ 啊， 因为又冇媒体支持你。 冇咪，因为当时有啲厌，写大路写得厌，写小路写得厌， 即系有时只成自我检讨嘅种。 都唔算，都系一个创作嘅尝试咯。即系唔甘心局限于一个范围，咁啊尝试去行个新路。 但当时有好多回响噶， 算有啲 社会上几大回响。 系啊， 我记得港台有一个论坛咧，就将一啲我哋当时嘅作品咧，就做统计，就度一度林振强几多只情歌，几多非情歌咁样数晒出嚟。咁好彩我都有几只非情歌，如果唔系真系唔知点交功课。咁即系当日咧，系嗰啲社会工作者啊、学界啊嗰啲咧，好多有即系帮手推动。但后屘结果系点咧？ 我唔敢讲个结果点啊！我谂我做嘅就系一样，大嗌一声啫，我就做咗呢个工作。 嗯， 试下写飞情歌啦，我做咗呢个工作啫。 但是你当时一嗌出嚟，好有影响力喎。 系咯，原来有啲反应。 我哋好大压力喎， 捉住唔知喎， 俾人捉住。后屘呢啲验成绩表咁啦，几多只咁统计嘅，好彩我哋嘅朋友都叫飞情歌，咁咪计咗。 嗯，即系就领导嘅作用嘅啫，即系当时就冇话有其他配合嘅呢个运 动。系啊，我谂我又呼唤咗一次一句，系得，我得呢个效果啫。 爱在一起，每次我写心思，费尽劳力心思，形容词用尽也不止。难形容是痴心，难形容是真爱，令我犹疑写了有诗。 你嗰时有记得出嗰本书，系都系写歌评啊嗰啲系嘛？即系同黄志华合作嗰出嗰本书。 咁本书叫《话说天字》。 哈哈哈！嗰时真系又谂到要出版一啲咁嘅书籍， 因为写词以来博有名气啦，就有人揾我谈论下呢啲嘢。咁我经常都出去做啲咁嘅填词班嘅讲座啊。咁我谂系喺专栏度亦都有啲咁嘅专栏，有啲写过下嘅歌词点样写啊咁。凑埋一批资料，谂到不如出版啦。既然嗰时嗰个年代几喜欢填词嘅，啲人喜欢谈论歌词， 而家都有噶。 系咯，咁我不如搞个出版啦。即系咯。 咁嗰个书本身咧，系最主要集中点系喺边方面嘅咧？ 个书最主要就谈个写歌词嘅方法， 即系技术技巧上 嘅。我嗰啲对歌词嘅一啲观点啊。 你有啲咩特别嘅观点？譬如写歌词，你觉得有啲咩系需要嘅咧？ 我冇乜特别嘅，主要都系话写歌词咧， 係講講個方法嚟，用盡量用淺白嘅方法嚟，淺白嘅説話嚟講個方法先。 嗯，但我覺得創作嘅嘢係一啲咪最難搞嘅歌詞添，即係流行文化都冇咁歌詞，就我覺得係冇得教而有得學，即係我成日覺得好難教。 嗯，寫作基本上好難教， 真係好難教，因為我即係好多人都問我哋究竟啊點樣可以學到寫歌詞咧咁，我就覺得學就易嘅，因為學裏邊咧可以跟我學就得。學盧尖嘅人又得，學林夕又得，學邊個都得，即係你可以去摸索人哋嗰個創作嗰個靈感泉源喺邊度啊，風格喺邊度。但係教咧，即係面授或者用課本授咧，就好困難，因為好多嘢好難寫出嚟。因為我哋本身而家好多時候都係突然間一句説話可以諗起啲嘢講出嚟，但係靜心去寫一個教科書咁樣就記唔起，直情記唔起，都唔知從邊度寫起開始啊。 我就係比較幸運，係嘛？我有啲專欄，我喺度發表我對歌詞嘅感想。 哦，即係其實係一個 collection 嚟嘅，即係一個收集翻佢。咁呢個其實等於你嘅日記嚟嘅喎，而家睇翻 一個寫作經驗談。 係啦，即係係啦，即係嗰段時間裏邊一啲日記，即係話你諗到咩寫到咩嘢出嚟咁。係咁算都算好彩， 好彩係。情懷難敗不止，情懷原是真摯，但怎 可以使你回意？歌詞話好難去教啊，咁但係譬如學咧咁，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覺得，譬如你嘅作品咧，好似一篇文學作品咁嘅，即係阿 Julian 咧之前又話覺得似杜甫啦，但係有人覺得你嘅歌詞好似辛棄疾咁，其實會唔會話？你自己本身寫詞會係受其他人影響，或者係我受以前讀過嘅文學作品影響。 我諗一定有任何人嘅作品都應該有受過人哋嘅影響嘅。呢啲你幫你唔知影響多少啫。我哋讀中國文學就詩詞歌賦啊， 你好啲啊， 多少都有啲領悟嘅。 我哋冇得讀啊，我自己讀。 你問你咁嘅客 氣啊？我真係冇得讀啊，我讀公立學校嘅，我全部自修係啊。 咁你啲？ 我读系 中文底子， 唔系我读系咧，系咩咧？系喇叭锉锉铁啊，锯木嗰啲啊。 咁你就非常之聪明啦。 唔系，因为我觉得有啲系中意嘅自己。嗯，头先同阿卢尖师傅倾开只杜甫嘅《八月秋高风怒号》，大家都好开心，原来大家仲记得呢啲嘢。 咁即係變咗歌詞本身啦，你就可能受好多其他因素咁影響你嘅創作咁。咁但係譬如歌呢，你本身有冇話鍾意聽啲咩歌多啲嘅？ 冇歌，我咩都聽，乜嘢歌我都聽。 會唔會話即係英文歌粵 劇？英文歌都聽㗎。但係有啲我唔識嘅語文就聽就冇興趣聽啦。譬如呢個印度歌咁，我可能唔識個語文，佢嗰個言語我聽唔明白，我就未必有興趣聽啦。我想我兴趣的内容多些，而不在于那个旋律。肩步累，瞬息际遇也争取。夜夜月光洒清辉，但愿在花间抱于睡，抱于睡。我只盼梦里真情共永。 当年有几个歌星咧，有两只歌咧，好我记忆犹新，一个叫《每当片晚时》分离，一只咧就叫做《人在旅途洒泪时》。就是雷安娜同关正杰。点解新呢？因为当时我就做緊一个录音室嘅录音师，永恒呢就租咗保丽多当年嘅录音室。咁就冯伟棠你哋嘅同事同埋芬妮呢就係录一隻碟。咁每人一半西就冯伟棠西啲嘅芬妮。咁当年呢永恒邓生将个封套分到两边，一边係芬妮个样，一边係冯伟棠个样。咁其中一个歌叫每当片晚时你死。咁有几句好精彩嘅。即係石頭他之會成翡翠，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而家任何一個人從呢説話可以有多哲理存在。一就係石頭無啦啦唔會變翡翠，一定會被人發現咗去琢磨先成到翡翠。第二，佢根本係翡翠嘅材料，只不過俾嘢封咗，冇人知。咁即係話個機遇係兩方面，一你冇咁料子，第二你冇咁遭遇。咁我諗呢個正正好咧，一句説話將成個即係人生個歌本身攞出嚟咁。这个呢个亦啱啱分离呢，当时冇名。当时呢大家嗰个注意力摆喺冯伟棠度出错。因为冯伟棠已经系出过一两只碟啊，佢爹哋喺个电台嘅名播音员啊咁样一路咁样。点知得埋出嚟调转头。呢个歌横扫全香港。 超过40万买咗。 系咩？ 系啊，好劲。 我就唔知个数字，我知道好受欢迎啊，真 嘅。好犀利呢只歌。其实变翡翠歌咧，就变咗分离，系因为呢只歌。 真音乐主持香雪伟、张碧妍。 第二个例子，人在旅途耍女时咧，就原本唔系刘亚娜唱，刘亚娜喺酒吧唱紧民歌嘅原本。咁原本余安安就同关正合唱，咁当时我喺录音室我就好清楚。咁因为有啲唔知咩合作问题，都唱好咗噶啦 ，mix 咗添。咁但系咧，因为合作问题搞唔掂，咁一定抽翻起晒噶啦，系咪先？一唔出版得噶嘛。咁揾咗刘亚娜唱，又红咗。 嗯。 咁我觉得人生真系好多嘢系好难遇。卢占师傅，你啲歌吓正正好反映咗有啲传奇性嘅歌手出现咗，有咩睇法咧？ 歌坛好奇怪嘅一个事实，有个事实就系好多人用一首歌就红咗噶啦，人靠歌红。 嗯， 你刚才讲个事实，刚才讲嗰个原本系另外一班人唱嘅歌，后来转咗另外一个、 嗯、 一班。 你自己有见过呢咁嘅事实？ 我自己遇过啲事 系咩？ 我曾经推荐过一个新人入一间唱片公司。已经揾咗一个电视剧出嚟嘅歌俾佢唱噶啦， 嗯嗯， 但系唔知点解到唱嗰日唱嗰个新人忽然间患胃炎，当日唱唔到啊，唱下点解唱下佢呕啊呕吐啊 ，OK， 咁佢做嗰首歌又唱唔完啦， 嗯， 但系唱片公司话我唔唱唔得，我一定要 出版啦， 交俾电视台啊做主题曲啊， 是个时限， 已经到时限噶啦。有冇第二歌啊？问我 咁结果边个唱？ 结果我就加咗俾另外揾咗另外一个唱。 嗰个边个？ 嗰人叫罗家良。 咁啊红咗啦。 系啊，咁红咗。 世事往往如此。 系啦，所以好奇怪啊。 系咪秦始皇呢首歌啊？ 呢个唔系。 唔系。 佢就流浪客自天外来， 嗯， 云开玉公园。 流浪客自天外来，风电处令人惊呆。问有几人知我？知我暗自感慨， 所以觉得好奇怪咯。 啊， 当你写每多变幻时，我谂你冇谂过只歌会咁红噶啦。 咁你写任何一首歌，你唔知佢哋红唔红啊？ 唔知噶系嘛？ 都想佢红啦。 你都希望尽力做到好为止。 但系会唔会有压力咧？即系我就见我自己经历过啦，就会喂整翻只咁嘅歌啊咁。慢慢三十万噶，咁过一第即系呢只歌红咗之后咧，就会揾喂我先上一只咁上下啦，差唔多啦咁。 我谂任何一个唱片公司交咩歌出去啲，叫人写词写曲作曲，都系希望佢红嘅。 嗯， 咁我收到呢啲咁嘅歌词嘅简谱，啲咁嘅 call 嘅时候，要我写词嘅时候，我都冇乜话希望佢好似点样搞到好似红。 嗯嗯， 尽力得两个字就尽力嘅啫。 嗯，唔去估任何嘢， 即系好难估噶。我难估，你尽量写好嘅就又有机会红嘅。我你拧唔系咁。 但系当时有冇个感觉就系、是，好多人都将嗰个销量咧好与唔好咧，同歌词好唔好挂到勾。 咁啊， 就多过即系多过作曲啊、编曲啊嗰、那个位。 嗰、那个年代系喎。 系、那、嗰个年代，你讲系咪咧？ 系啊。 而家就好似冇咁压力冇咁大嘅。 而家呢个年代，你即系大家对歌词都唔好重视。 嗯。 红唔知咪同咩同咩关 系？ 有啲 靓唔靓有关 系，好似同歌星嘅关系多啲。 啊，同靓唔靓有关 系。系、嗯、同曲又冇乜关系，好似同词有冇乜关 系。啊，同报道多啲多少关 系。宣传有冇关系、嗯、又唔知道，大家都估唔到而家啲歌点解红啊？嗯、 但系嗰阵时好多嘅、哦， 嗰时就唔系讲曲就讲词。 我记得刘太系典型噶啦。 刘太点？ 刘太就成日话喂，点解好啲歌词、啊？即系咁讲，一交歌俾你，喂，好啲吓、啊，俾心机写咁，一定系咁啊。 咁个个都希望啲歌词写好啲嘅。 巾帼里，雌声难言。 男女代代对视，曾否推测过明天举世，从游若渣再把持。 譬如讲翻《红红》嗰首歌，好似以前咧就系电视剧咧红咧，嗰首歌又会红咁样嘅。咁但系好似而家咧，好似两者嘅关系好似冇乜关系咁。 我都唔明白， 电视剧都好睇嘅而家。 以前呢啲电视歌好受欢迎嘅。 系啊。 嗯。 你又唔知点解？ 但系而家个套剧好红，但系你叫我讲翻嗰首歌嘅歌名咧，可能都会唔记得。 我觉得而家都唔知点解，我实在都唔系好唔识答你呢个问题。 我觉得唔系好贴切咯，因为而家系唱片公司争电视台啲作曲唱，咁争咗之后咧，佢就唔系因为边个合唱。 我收唱电视台而家都唔明白点解。点解佢哋歌唔受欢迎？ 好简单，冇咗卢国沾啊、小田啊、郑国嗰班， 千有咁个方。 我谂有原因，我谂就真系有原因，因为可能佢哋以前我记得辉哥咧就即系好小心去度嗰个 artist 个歌手个 range 能够唱到咩，唱唔到咩，然后先写只歌俾佢。咁又佢明白到剧要乜嘢，咁佢呢个其实好高难度，即系要就晒所有人。咁而家就唔系嘅。而家總之攞咗機會翻去唱片公司之後咧，就如果邊個監製同嗰人做開，就交俾嗰人。嗰人佢唔理佢性格係即係識作邊個類型歌嗰度嘅，就總之俾交俾佢作，你搞掂佢，俾框搞掂佢，掟上去算數。 我寫歌詞有你嗰、那個有呢個考慮嘅。 啊， 我都睇下呢個歌星嘅。 係啊，我哋會諗㗎，因為譬如我記得我寫俾女方聽不到的説話，因為佢成日都好似唔識講嘢。 我同芬妮寫第一首歌嘅時候。佢系我唔识嘅一个女人，一个女歌星。 嗯， 我要求个唱片公司带我去佢演出嘅地方啊，听佢唱歌，我听过先决定写嘅。 系啊，啱。 系啊， 因为歌手最重要一样就系佢系把声先接触人先噶嘛。 嗯， 尤其是当年仲未有劲歌金曲啊，冇啲嘢咧，全部靠电台去做一个第一媒体。咁就所以接触到我哋咧，系由耳仔同把声之间嘅关系，就唔系眼睛同嗰个样嘅关系先。咁所以当日。佢把聲本身有冇說服力呢，即係好影響咗嗰隻題材啱啱去講。譬如我哋舉個例好簡單，如果你叫關敬怡唱壞女孩呢，一定搞唔掂。你叫梅艷芳唱大地恩情都可能搞唔掂。即係唔係嗰隻歌好唔好，而係嗰個人冇辦法將一啲嗰番說話講出嚟。呢、這個係我諗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因為嗰番說話同一番說話，譬如我講同江澤民講同董若可能會基本上唔同嘅結果，因為大家後面代表咗嗰樣嘢都唔同，我諗呢個可能係原因之一。所以揾盧尖師傅當日好認真去，就算唔識佢都好啦，聽下把聲先。 係啊， 睇下屬於邊一類歌手先咁啊。 係啊，我同好多歌星寫歌都係有呢個要求，我都要了解呢個先。 嗯， 一方面佢唱歌唱技巧啊，有啲邊佢嘅 range 啊，幾嗰、那個歌嘅唱歌音域啊，幾大啊？ 嗯， 知道有啲字因為你咁樣要遷就啊佢、有啲字你唔好寫俾佢太高音，佢唱唔到。 嗯，你都好啲喎、啊，太高音唱到，因為好多係有啲人正話唔聽，我邊個音唱講唔到個莫字講唔到，磨磨咁成嘅，佢哋唔好寫個磨字俾個音俾我，即係逢歌字唔寫得嗰啲仲慘喎、啊，而家 好多懶音，懶音嘅字係 啊，有多時候即係我就覺得咧，而家。窒礙住創作咧，有另一個原因就啲、是、懶音，個 artist 就會話：我呢個音唱唔到，呢、這個字嘅發音唱唔到。以後唔該，你要寫詞咧，唔好寫呢個字。 係咁噶， 即係而家要去走翻嘅 artist。 係啊，其實係好喺呢個，我都係嗰種好無良嘅嘢嚟嘅。因為你要做歌手，你自己能力不低，就要揾人去就你，你明啊？咁變成咗咧，令到我哋綁住單手同人打拳，你明啊？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任何創作人對住呢啲歌手咧，都係覺得一種好即係好唔開心嘅遭遇嚟嘅。 我試過有啲嘅歌星， 你試過？ 我試過寫一個歌詞，或者一個字，我話佢呢個字唱唔到啊，我就可能 從頭寫過， 搞咗一晚啊， 係發唔到個音。 係啊，一條唱歪曬佢，都唱咗出嚟，人哋唔知佢唱乜。 嗯，所以使唔使從頭寫過咧？ 嚇、啊，咁要成句改過， 起碼我經驗就唔單止改一句喎，前頭都要改喎。 一改一句就都牽發動全身。 係啊，咁起碼成段冇咗，全頭冇咗。但係你再寫一段咧，可能你唔係最中意嗰段嚟嘅。 係啊， 最早嗰段先係最中意嗰段。 係啊， 幾悲哀創作人，你大家。 有啲歌星咧，有啲佢唱歌技巧唔係好高。 嗯。 譬如有啲字韻，你都要選擇嘅。 嗯。 有啲人唱嘅歌，我試過有歌星，佢話尖哥，我呢個韻唔同我聲音唔好同我。 係啊，指明唔好聲嘅話， 寫我唔唱得嘅話。 啊。 講明嘅。E 啊 C 啊嗰啲 G 啊咁嗰啲佢 一唱到嗰度，佢变晒个音噶啦。 嗯， 天生唔得嗰啲。 佢个音域系咁窄嘛，咁你唔可以选歌揾俾佢写咯。 不过都早期嘅歌手就少呢啲嘅。 系啦，咁你要选择噶，咁你要设计噶。 咁所以你呢个如果唔识佢嘅短处咧，或者唔识人，咁就唔知道。 你选择个揾佢用嘅用法，仲会决定个题材噶。 系啊，啱系啊。 系咯，你唔同个揾音，表唔同嘅表达方式， 同埋冇唔够嘅字， 唔同配置啊嘛， 唔同配置去 系啦。 咁咪狭窄咗好多。 系啊，好阴功啊， 好好逼佢嘅范围做创作嘅啫。 越即系已经好窄嘅范围，广东话唱嘅仲窄啲添。 好窄嘅人个歌声唱唔到，你唔可以勉强噶。 系啊，又唔想衰啊嘛。 系咁，你无谓要做衰佢啦。 啱啊，系啊。 佢啱要入行，佢要红啊嘛。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震。 好啦，你对歌声咁好啦，问翻个问题啦，因为 歌声对我 几现实，系歌声对你好唔好啦？ 歌声对我都几好啩，应该 几好啩。但系我睇到有啲嘢， 我唔知你讲好唔好啊？咩嗱边方面 嗱，私底下对你好一定有 ，OK， 一定有。我觉得，因为你对人咁好。但系我记得喺前年咧，祖国队咧会咧就颁咗个 Hall of Fame 俾你，就终生成就奖。咁就有好有啲演唱会嘅制作嘅公司咧，就曾经想过同你搞一个作品嘅回顾嘅演出。咁我知道遇到好多阻力嘅，遇到好多阻力嘅。咁我亦都好难讲话呢个阻力令到呢件事仲未出现系对你系好定唔好，好难去界定呢样嘢。但系我觉得就系一个损失。嗱，点解咁讲咧？我喺国内里面有啲朋友，有一个叫许建强，佢系做杨钰莹做成功咗嘅。咁佢有一次佢喺上海，其实萧山去开个作品演唱会，全中国无论喺澳洲啊嗰啲移民咗嘅歌手啊，广州啊，包括毛宁喺北京嗰啲，全部自费飞落去，去为佢演唱会做演唱，一毫子都唔收。但系我睇香港咧，我暂时睇唔到我哋嘅歌手，无论系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到现在咧，有咁嘅胸襟，即系去为佢曾经为佢做咗好多作品嘅人咧，系付出一啲啲。我只系想话比较计较，国内嘅咧，我见到系冇计较。嗱，香港我都系计较。你又有咩感觉咧？ 我攞咗终身成就奖之后咧，佢系有制作公司同我倾过，搞一个演唱会。 嗯。 但系后来嗰啲奖点解搞唔成功，我就唔知道，或者佢未放弃都唔定，未必唔成功嘅。咁咪咩阻力我就唔知道。 嗯、但係如果呢个演唱会嘅出现到呢，我觉得呢唔单止係卢占师傅开心，我諗係好多乐迷都开心。咁、嗯、能够因为我哋嘅作品最大问题就是分散喺唔同唱片公司。好散、嗯、分得好散。係冇办法能够一间公司出晒。如果唔係嗰个作者本身能够带头到呢件事干。即係个 feature 唔係，如果唔係喺卢国占度呢，就冇可能做到。咁只有一个可能性就话卢国沾系当晚嘅主人翁，咁嘅时候咧，大家唔计较之后咧，就会出现到。咁我谂全世界其实都等待紧好多，譬如卢国沾啊、郑有光啊、黄沾啊，咁嗰几位即系名家嘅作品能够一个collection， 即等于我哋而家见到成日电视广告有啲咩唱片公司有啲咩 favorite 嘅 collection， 即系30-30只歌摆埋一齐咁。我谂呢个系大家期待紧嘅，我谂。即系希望能够即系香港嘅乐坛幕前同埋幕后嗰啲唱片，即系唱片公司老板能够促成到呢件事，我谂即系大家一个即系更开心。 嗯，咁我哋都希望啦，即系有咁嘅一日啦，我哋有一个卢国沾金曲会之 日 嘅 日。我希望，我都希望有呢个咁嘅一日。 嗯。 啊， 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卢国沾先生嘅。 多谢卢师傅， 拜拜。 真音乐由香港电台、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联合制作。 人生与命运，原是一天百变，成败有如一个转面，莫记当年，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或者迟早心中有悔。有日我欲语无言，那现实何尝改变？ 面对命功利，或者迟早心灰意冷。有日我若再回头，笑望着